如果你的生命剩下九十分钟，你会做什么事呢？ 我会去按摩，平时我按六十分钟不过瘾啊，九十分钟的按摩让我神清气爽。 Hello， 你可以认真一点吗？ 好啦，我当然会去看一部好看的电影啦，比如这部科幻悬疑片 Mercy。 My name is Detective Christopher Raven. We live in a world where murderers walk free in a justice system bogged down by red tape and human error. 由 Chris Pratt 主演，电影讲述一名警探因涉嫌谋杀妻子而接受审判，他有九十分钟的时间向人工智能法官证明自己的清白，否则将被判死刑。 现在上到 GoShen.my 参加游戏，就有机会赢取两张 Mercy 电影首映礼邀请柬。 Do you honestly think that I killed my wife? I think there's more that you're not revealing. 详情条规浏览 GoShen.my Mercy 1月29号，一起倒数九十分钟。GoShen, we are on track.